世上一宗，迟公子忙向怀中，这么一伸手玫瑰露，我替你拿了来一小瓶，你等着我寻一点冷水冲浴你饮，这晴雯从会的芳心难感情，难为你宗宗样样死里的都没可怜，除却你怜心哪、啊、还有哪把我疼，生安也不过几日中，晴雯说奴子不久要归皇土了，大约着小命儿呜呼也难以逃生，二爷呀你待我的生恩难尽数，连奴时私散千金做笑容，寻不够心疼，此恩德奴子今世难不报，也只好结草先还再来生，这晴雯口含一只腮流泪，咯吱吱指甲磕下掌中情，痛哀哀全讲此物与君赠，算晴雯未死的前身一般同，写字时啊翻纸长言书猛而累，作诗时啊快水相随笔墨中，这家人话到痛肠双凝心言，芳心一动改变形容，苏醒板上睁耳目，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，这宝玉忙取绫帕香腮展，咬牙说卿卿你不必过生情啊，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啊，退壶在调养中和体自明，这晴雯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，低头儿他语全无两泪零，半晌说二爷呀你抽起奴家来坐一坐吧，可怜奴浑身上下骨节儿疼，迟公子手扶玉体挪冤枕，晴雯回首不消停，忙将袖轻脱下，此一步与郎君兑换做表情，奴和你今生虽未同心体，也总算昼夜贴身思妾情，这宝玉惨惨戚戚把衣换上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声，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，宝玉他强忍着心肠往外行，耳听得一片声音呼宝玉，他这才带履含悲就转回一回，这一回宝玉探晴雯，二人的情意重，下一回坐骑文前去吊芙蓉。 与探晴雯真的是如泣如诉，唱出了白派浓厚的韵味。 谢谢您的支持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黛玉焚稿片段。

传奇。

有病之人爱把亲 前且回避，但等他怨气消时再来说明。贾宝玉站起身行他就向外就走，出离了潇湘，面转一you